据南朝鲜网报点评报道，南朝鲜军28号在朝鲜西海最大热点水域的岛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上射击训练。这场训练有白领岛的第六水兵旅和延平岛各部队的火炮、导弹攻击直升机等武力投入。南朝鲜好战集团已熟悉旨在对付北方火力挑衅、奇袭侵入和西海上武装冲突等的实际程序为名，发射1500多发炮弹和导弹，疯狂地掀起了战争骚动。